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进入到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我们每周二都是非常欢乐愉快的，给各位提供很多这个扎扎实实的可以全新的请假的理由，因为到了年底了嘛。各位可能还挺需要这样的理由的。 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今年年假还没有完全用完，这个时候呢还真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有的人说干脆有着年底也不用了吧，但是可能听完我们的节目就决定还是来一场旅行吧。 嗯，每年还是要给自己的身心都放一个假， 对 吧？对， 就是忘掉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有工作的人。是不是 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在于这个目的地对你的吸引力，当然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存在于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它的手续到底有多么的繁杂，可能也会影响或者决定到你是否会选择这个地方。 嗯，比如说有哪些手续呢？如果是出境的话，肯定 签 证啊、 签 证、机票啊、订酒店啊，这些都是不同的环节。 就是现在签证一定是第一要务的，如果你要出境的话，如果你机票酒店订好了签证没过，这是一件很糟心的事情。所以在签证这个手续方面，如果能越简单越便利，对于消费者和游客来说肯定是越利好的消息。 总体来说，现在各个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游客有更多的一些有免签措施啊，或简化手续啊，或者缩短这个办签证时间的优惠政策，所以特别方便我们出行。比如最近又有听到新的好消息， 对，今天的头条就来自于加拿大移民部，简称叫 IRCC， 他们在官网对外宣布说，从现在开始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芝麻信用来做签证的报告，用作财务以及履约能力的证明。一听到芝麻信用这个事儿，大家就说哦，点开手机上那个 APP， 支付宝那个 APP， 其实就可以查到自己的芝麻信用了。所以原话也是说这让中国公民可以更加便捷的去申请到加拿大签证。也就是说，各位在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可以不用再跑去银行打印流水单和存款证明，还要盖章啊这那的，就是省去了很多麻烦。 我有点后悔，我去年刚办了。 你可以再去啊。 但是、 啊、你办的是那个多年是吗？ 对，而且是很复杂的程序 流程， 所以现在有简化的手续真的挺好的、 嗯、 我觉得此前呢就是了解一下，像我之前办这个加拿大签证， 你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对经历啊。 我真的 看了哪些财力证明， 我花了整一个月，真的不夸张。 这么夸张？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那个在穷游方面经常愿意自己动手的人了已经，而且在 就你不会找那种所谓的中间商帮你去干这个事儿， 我是不太信任他们，因为我身边有真的， 你就是信自己， 我真的没有安全感。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办签证找了中介之后、嗯、由于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业务量很大、 嗯、 然后呢对你的这个每一项那个条款啊还有你的文件并不是那么的详实，有的一些中介不是特别认真，不能说所有啊、 嗯、 还有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有的中介是对比如欧洲的申根签特别的擅长，他对美加签证并不擅长 啊，有自己的擅长的方面， 再加上签证政策、嗯、你看像每年有这么多变化，所以很多中介机构并不是说全球的签证他都熟悉，所以他可能在给你帮你办美国签证的时候特别的顺当，结果办了申根可能就出现问题。 那你说一说你去年办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准备了哪些财力证明？ 我去年真的是被朋友先拉进了深坑，本来最开始就要办加拿大，结果的朋友说哎，加拿大签证不容易办，你先办个美国吧，然后呢签证官一看哎，你有这个美国签证可能会帮助你办加拿大、 嗯、 所以为了这个我又花了半个月办了个美国签证、 啊、 办完了之后，在加拿大的签证是这样的，你在网上如果是自己办哦，在网上一切是要申请各种资料，然后他要求你上传所有的照片， 片，照片格式它网上有一个规整的一个图片的清晰度还有尺寸的要求， 嗯， 所以我是开了一切，无论是银行流水、财力证明，还有你的一切，比如家里的房子啊、 车呀、 对这些，然后包括 还要冻结一部分， 对，还有你的工资每个月是不是在一个卡上有一些账户变化， 嗯， 然后你包括个人的那些户口本啊、翻译啊，还有你的身份证啊，还有你以前的去过其他国家的签证啊，你分别要把他们拍成照片，按照他的规整和尺寸，然后发到他们邮件里，打包一个邮箱，然后打了一个打包大邮件以外，你还要填一个加拿大申请的表格，还挺复杂的， 嗯， 所以我整个是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弄完，他会审核，审核大概用了3周的时间， 嗯， 审核完了给你一个邮件，就说哎，你的已经审核过了，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护照去贴签了， 嗯， 所以他是这样的流程， 所以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听完了苗山讲述自己曾经办理加拿大签证的这个流程以后头都大了，反正我头是大了， 哎呦我刚 看见，哦，确实在此前财力证明方面一般需要准备近6个月的活期对账单， 哦， 然后再冻结你3个月的， 对对对对对， 以及不低于5万元的银行存款证明单等等材料。现在咱们就方便啦，哎，像我们这些没办的哈，中国游客在这个证明方面多了一个选择，你就可以选芝麻信用去签证报告了。只要你这个芝麻分满750分的用户，就可以打开支付宝 APP， 然后通过芝麻信用里面的信用管理、芝麻签证报告找到这样一项服务。 你说说，我就想查查我的信用分有多少啊？ 但是你一边查，我一边跟你说哈，需要注意的是，提交的信用报告对于过签率是没有影响的。是否会过签，啊，主要还是取决于你的整体材料是否齐全以及签证官的判断。 我750看来要求挺高，我分数算高了，735， 你还差点 哦。我还 一会儿我也要查一下我的，大家都自己自查一下哈。其实事实上，早在去年阿里巴巴加拿大中小企业论坛上呢，马云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话的时候就提出了加拿大向中国游客简化签证的建议，因为年轻人拿到签证其实不是很容易， 嗯， 尤其是刚刚工作， 嗯， 或者是从学校刚刚毕业的这些人，如果使用传统方法，他们必须在银行是有足够的存款，还需要一系列的在职证明啊、收入证明啊等等的。如果可以用芝麻信用，流程就可以更加方便了。我们也要信任年轻人，这是马云的原话 啊，哦。 嗯， 当时特鲁多他也就是回答说，嘿，好像哎呦，马云是 Jackie 哦 ，Jack 哦 Jack 是成龙。 他就说马云好像不止一次跟他有提过就刚才这些内容。不过我刚才想，这个芝麻信用也是一比较科学的办法，因为他有时候评这个分的时候，不光是你的这个在他这儿存多少钱、花销多少钱，它是一个综合评分， 嗯，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这个说服力的。另外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各个国家的领馆，如果你查询一下这个人他在某宝上花了多少钱，基本上也是有一定的财力证明。 这就是财力证明啊。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朋友说，这个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消费能力，你就要看自己在小区遛弯的时候路过的所有给这个小区专门送快递的各家快递员是不是会主动跟你打招呼。哎，姐下来遛弯了。这是最好的消费能力的证明，好吗？ 对，好。哎呀，这个太逗了。 好，这是今天讲到头条哈，给各位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加拿大签证这方面还没有涉足的话，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种便利的措施。 对，我看见我们后面还提示了一些加拿大现在已经有数千家的商家是支持支付宝不用带钱包， 太好了。 所以以后出国旅游的时候，您说在国内不用带钱包，只要带手机，现在出国看来也可以了。咱们细数一下啊，餐饮方面这些应该是大家可能去加拿大会路过的，比如说温哥华这个城市大家 一般都不会错过的，尤其是这一次支付宝涵盖了可以在众多旅游胜地，包括多伦多、温哥华还有班夫国家公园等等这些领域。餐饮方面首先要聊到的是温哥华旋转餐厅、孟菲斯蓝调肉馆，哎，我都知道这个，还留一手手火锅，还有列治文夜市。这个夜市可就不止一个摊位啊。 对，景点方面的温哥华美术馆、渔人码头礼品店、班夫国家公园缆车纪念品商店等等都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哎，还有一些景点啊，大型的百货连锁。 天哪，Off-White 也可以。 Off-White 是哪个牌？ Off-White 就是美国的一个设计师，他现在已经成为 Louis Vuitton 的男装设计总监。 哦，是吗？ 对，就是侃爷把他给捧红的。 哦，是吗？ Virgil Abloh 真洋气。还有看一些酒庄，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是一个算新世纪酒庄，对吧？新世纪红酒产地，它不同的酒庄都可以用。我的天哪，酒店就不用说了。 对，酒店当中在班夫国家公园里面的这几家都可以用，还有出行方面像 Lacoste 租车等等都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就是出国带手机，基本上不用背包，一天都没问题。 卡还是背上哈，要不然走不踏实。我是一个就是如果出境一定要带上，就是信用卡我都不相信那种人，我一定要再带一张 储 蓄 卡。 哦、 储蓄卡未带， 我就生怕我的信用卡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对， 我就没钱花，两手空空，很可怕。 原来都没有安全感， 对，大家都缺失安全感。 是提到了加拿大话题啊，咱们刚才说支付宝以后还可以在加拿大平摊了，看来无论是办签证还是到当地去旅游。那现在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关于加拿大的， 嗯， 未来住自动旅行客房去旅行就可以在加拿大实现了。 这是描述未来旅行什么样哈？来自加拿大多伦多阿普利利设计工作室推出了一个自动旅行客房的设计，它把自主驾驶汽车和无人机技术融入到了客房的服务当中，希望让未来的旅行可以更加省时省力省心，同时还省钱。 那这个自动旅行客房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一辆自主驾驶的电动房车，带全景窗户、双人床、书桌啊、沐浴房和可开合天窗，无人机还可以随时送来客人所需要的物品。 嗯，那你入住客房之后呢，你就可以用软件去设置旅行线路，既可以通过这样一台自主驾驶的电动房车去直达目的地，也可以沿途停靠休息站。休息站就类似是传统酒店，配备一些餐厅啊、会议室啊、游泳池啊、健身房啊、 SPA 啊等等设施，还提供客房的清理、维修以及充电服务。所以这台自主驾驶的电动房车行驶途中充电也很方便，完全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哦，阿普丽丽就说了啊，这个人也是这个设计工作室的一个推广者。他说呢，自动旅行客房的主要优点就在于经济和省时。传统的国内航班或者火车旅行需要很多次的周转，还需要办理登记入住等手续。那这种自动旅行客房就像你的私人租赁汽车加酒店客房，更加灵活和更加机动，而且花费也比较低。 这款自动旅行客房获得了2018年重大创新大奖，这个奖项呢，其实也是旨在表彰全球酒店管理行业的一些重大的创意。 我理解这就是大号的智能房车，对吧？ 哎，对，还有自主驾驶各种配套服务设施。 我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智能房车，然后还有了智能管家， 对对对， 智能司机， 对对对， 就我接着躺着，对吗？ 对，然后下车拍照就可以了。只要你把前期的路线输入进去就可以， 还是不错。 嗯， 他说价格省成本，不知道他怎么比， 肯定比你单独去订酒店来的便宜嘛。 哦，那倒是， 对， 因为他就算比一般租车贵，他也是忍了， 对 吧？ 对啊， 对 啊，因为你省了酒店的大头嘛。 对。好，下面再看一看啊，就是参加婚礼成为印度旅游新项目，这是怎么回事呢？ 印度的婚礼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是可以看到一些描述的，然后那个色彩啊，那个画面还是挺吸引人的。所以婚庆旅游企业叫参加我的婚礼，目前就推出了带游客参加印度当地人婚礼的项目，就给予游客以短时间内了解印度文化的机会。 哦，所以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前段时间那个《厕所英雄》那部电影里面， 对对对对对， 就描绘了一场印度本土的婚礼。 我是觉得在印度吧，这么说，参加婚礼非常的累心。 为啥？ 就是你要跟着跳和唱，还要吃一整天。 就是不能只是吃，还得跳和唱，你就有点无法接受，是吗？ 这真的还挺累的。你看那个电影里所有的情节都是参加一次婚礼是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一件 事。那让你掏钱去参加婚礼你会愿意吗？ 我是觉得如果我把它当做一个项目的话我会愿意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全球遍天下的朋友，你知道吗？ 对，你也没有印度朋友要结婚。 对，而且你可能要真有朋友你可能花销份子钱也差不多这个。 来，我们算一算这个参加一下婚礼需要交多少份子钱哈。 好， 游客如果参加这样的一天婚礼需要支付150美金，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一点儿。两天的费用呢是250美金，大概是1700多块钱人民币。这笔费用已经包括了入场费和婚礼的餐饮费。企业呢会安排专人现场接待和讲解婚礼习俗，这边结着婚啊，那个啊100天地啊，就类似这种。那旁边有一个游客说：“我跟你说，珊珊，这一步呢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印度人怎样怎样怎样 啊。”旁边还有在介绍的，但是最后这条说游客需要另外支付参加婚礼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租赁传统服装的费用， 嗯、 我觉得不合理。至少租赁传统服装的费用应该含在这里面吧？ 这量身打造更适合你的，你就应该自己花这笔钱。 那这个1042块钱一天的婚礼只包括一吃饭对吧？ 不，吃饭和入场费嘛，就是份子钱。 份子钱 和吃饭、哦、还有人帮你讲解， 那我得算算，那还不要不然是到了印度再现认识个朋友吧 现认识个朋友你愿意把这1000多块钱当份子钱交给人家是吗？ 对啊， 嗯，也行。但是参加我的婚礼这个企业的总裁兼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叫厄尔西帕尔卡尼。他的话说呢，说没有什么比婚礼更加能够显现当地文化了，因为现场囊括几乎所有的当地文化元素，像食物啊、习俗啊、服装啊、音乐啊等等等等。 哦，这个婚庆旅游啊，目前是在斋普尔、德里还有孟买这些多座城市里面都是相当盛行、嗯、所以呢来到印度旅游的时候，也许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旅游的项目，就是一日游嘛，对吧？ 对。 刚才提到的这个创始人他是什么了？ 帕尔卡尼。 嗯、他就说我们2年前就第一次安排过游客参加印度的婚礼，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已经帮助至少100多名外国游客到印度参加超过25场婚礼。由于市场需求正在增加，我们就知道了数以百计的游客非常渴望参加这类的婚礼。 因为印度的文化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充满了吸引力和魅力的。 对，我还确实是我的旅游清单里面的， 还没有完成那一项， 我自己不太敢去、嗯， 那就赶紧吧，去报名吧这个创始人还说，婚庆旅游一方面帮助游客去体验印度文化，另外一方面也帮助新人可以赚点外快、嗯、就是收点份子钱，双方呢就是互惠共赢，对吧？反馈也都不错。为了避免在线交易出现一些诈骗，所以呢企业就设置一套验证程序，他们会和新人面对面交流，一些时候需要数小时以确保游客安全。他们也会经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密切互动，确保大家都相信对方是诚信的，是真诚的。 哦，这个是个问题哈。 对， 你会发现这种长期办这种旅游的旅行社，万一最近接了几个活，发现结婚的这两个人都是他们 就专门靠着结婚来挣钱。 对，他们也变成了常住景点了 所以还是得看当地的这个状态，有这样的一个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做一个保障。 对，总之给大家提供一个去印度旅游的新的可能性哈、 嗯、 新的旅游项目。从这个印度离开，我们去同样离着不太远的国家泰国、 嗯、 啊，泰国最近的最高楼玻璃地板挑战勇气是怎么回事嘞？ 这是泰国最高建筑，叫大都会大厦，顶层的景观台向公众开放了，参观者可以踩上建在314米高的玻璃地板去试胆儿，就是那种地面是透明的， 就是那种玻璃栈道风格，对吧？ 对对对。 哎呀，踏上这段玻璃制成的大都会空中走道前呢，游客必须先穿上保护玻璃地板的鞋套。尽管走道边缘有透明玻璃制成的护栏，不少游客踏上玻璃地板仍然会感到晕眩或者恐惧，大部分游客却选择趴在地板上拍照留念。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正常好多人都会这样，包括我自己，就是你踩上去以后你没有勇气站着，你可以坐着往那儿挪，但是站着我不敢。 你知道因为你这个没有安全感或者你恐惧的时候啊，人会缩在一起，你知道吧？你觉得身体越拉开越没有安全感， 而且身体那个 A 面你如果能贴着一个硬的物件的话，其实是特别有安全感，跟猫其实跟猫和狗其实是一回事 蹭着走。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这个玻璃地板在78层楼顶的露天观景台，在这儿呢你可以360度俯瞰曼谷的市容，在距离地面314米的空中走道上行走，或者是趴着爬一段。 哇，真好恐怖。这个胆小的游客呢，就可以位于大厦74到75层之间的室内观景台俯瞰整个曼谷。这个室内观景台也设有玻璃地板和玻璃幕墙，有勇气的游客就可以在75层搭乘玻璃电梯抵达刚才袁一提到的78层楼顶后，然后踏上空中走道。 嗯，花费是多少钱？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314米的建筑呢，是泰国最高建筑了，花费在850泰铢，折合人民币是179，不到200块钱。你就可以从大厦1层坐电梯，50秒即可到达74层的室内观景台。如果花费1050泰铢，也就是221块钱人民币，你就可以参观室内的观景台和楼顶的观景台。 以泰国的物价，我觉得这价格略微贵。 毕竟是人家最高的建筑嘛。 哦，那倒也是，可能是盖这个楼也花了不少钱，拉了不少饥荒。 那当然了还是要平衡一下成本。 好，那就理解吧。反正提供两个选择、嗯、害怕的朋友就在74到75层之间啊，在室内观景台看看、 嗯、 然后胆儿大的朋友咱们就买一套票，然后直接奔78层， 就多花50块钱。 对对，其实 可以多感受一份刺激， 花钱吓吓自己 好，中午的1:24，环球旅行家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们正在继续寻找新的请假理由提供给大家，也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刚才呢上半段说了一些消息，都是来自于往常在我们环球趣闻录当中不太出现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在我们的环球趣闻录里面上榜次数最多的 英国吗？ 对，一个是英国，第二就是日本。 对吧？日本哦，也对，日本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些小创意突破你的想象。 所以我对英国这个国家到现在，我虽然没去过，但我都不太想去，我觉得它太稀奇古怪了。这个国家， 你说英国吗？英国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表面表现出来那个彬彬有礼的状态，跟它骨子里面那种状态差异很大。 我最近发现了，我在美国碰到两个英国人，我够了。那两个人从早上10点就开始拿着一个啤酒瓶， 可以聊一天。 哦，从早到晚 在户外也不用坐着，就站着。 我觉得英国人的印象里不是夏洛克那个样子吗？ 夏洛克日常生活中在干嘛你也不知道啊。 对啊，我一直以为就是卷福那个样子，很绅士，瘦长型。 就是很绅士，瘦长型的人也偏多。 哦，真的。但是你知道我眼前，我在美国碰到那两个英国人，先是小红脸蛋，而且 他可能是因为生活在美国，垃圾食品吃多了。好啦，这是玩笑话。下半场开始，我们首先推出的是来自日本的消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用神奇二字来形容。就大家有没有那种躺在浴缸里，或者你去泡个什么温泉的时候，你就想手里面拿个什么东西看一下？以前是报纸杂志， 现在 可能会是手机。但你在泡澡的时候看手机，你老怕那手机掉浴缸里，对吧？有风险， 所以套个袋儿 啊，有。所以就纸质东西可能还稍微安全一点，但是纸质东西也怕弄湿，你知道吧？ 对啊，就整个泡发了。 尤其是报纸，它上面那个油墨，如果一旦进了水，就是。恶心， 那怎么办？ 但是日本就发明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说你泡澡的时候读完报纸，或者是你白天你有订报纸的习惯，你看完了这个报纸也不用去卖废品，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报纸浸入到热水当中，它就会化成有森林香气的沐浴剂。 啊，变成了沐浴乳吗？ 对，说不定还是泡泡浴。 据报道呢，这期特刊的主题是致谢每天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关洗澡的趣闻，比如说如何在浴缸里上班啊，还有召开浴室会议啊，从泡汤谈工作改革以及解决密室洗澡事件等内容。 确实泡汤这件事儿对日本来说还是这喜闻乐见的哈。那么大家读完这份报纸之后，直接用水或者是淋浴喷头把报纸溶解到浴缸里面，你就可以在泡澡的时候感受到它那个香调是木香型的，因为是森林清香。 哇，据报道称呢，这份报纸不会公开发售，只会向长期订阅报纸的忠实读者随机赠送，但该报社也并未否认今后会发行这一类类型的普通报纸。 哇， 哎，他那个不公开发售，他一定要做足宣传，不然我这些长期客户我收到我也以为是张报纸，万一没给他扔到热水里， 他就告诉你在你看完以后也在某一个角落藏着一个彩蛋，告诉你说这张报纸不一样， 这就是彩蛋是吧？ 此前呢，日本的一些企业曾经推出过各种冲击嗅觉的美食入浴剂。 哦， 比如在2017年的时候，日本的肯德基曾经推出过炸鸡味的入浴剂，你在洗澡的时候可以闻到炸鸡的香味儿。包括在泡汤这件事情上，日本人不也推出过什么巧克力泡汤啊黄金泡汤啊。 对，据说日本搞怪的杂货店之前还推出过味增汤和拉面的入浴剂。 哎呀，太香了，这忍不住喝了两口怎么办， 一边洗一边饿。去年商家还继续推出了香菜。 香菜这个事儿我是无法拒绝，哦，不是无法接受的。 你觉得臭是不是？ 太臭了，香菜这种东西如果推销到我这儿来，我肯定 是内心是拒绝的， 立刻关上大门，以后就把你列入我的黑名单。 但是它的烧肉特色呢？ 嗯，就还好吧。 饺子，饺子有味儿吗？ 我不爱吃饺子。 毛豆呢？ 哎，这个想象不出来什么味儿。 然后呢，另外还提醒民众避免空腹入浴。 你太饿了，可能本来就很饿，本来空腹入浴就不太好，就容易戒糖。然后你再加上闻到这么香，你可能就直接晕过去了。 哎呦，真是，哎，看来没想到啊，这个日本可以在奇闻异事方面有可能超越英国在我心里的位置。 日本通常都会发明一些小东西是让你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你想不到它会有这样的发明。比如说就我青春期的时候买过一个就是夹鼻子的小夹子，说你天天这么夹着就可以把鼻子。 我也有， 你看 我也有， 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用。其实 因为我鼻梁虽然高，但是就是山根这边有点塌，所以我就想把而且我的那个鼻子前面鼻头有点圆，我想让它变成尖尖的。 我也是，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那个。 大家这是我们上过的当入过的坑啊，就不要再学了，就没有什么用。 其实这类话题上次在出发吧大帅就说，我们今天聊一聊曾经就是被别人忽悠买完了的东西，然后发现根本就没什么用，细数了10件东西，我们家有9样。我觉得你家也不会少的。 应该不会，可能只要有8样吧。 对，我觉得不会少的。 好了，继续来聊趣闻哈。接下来说这个美国的事儿。美国有一个福蒙特州德比一家大型超市的多名顾客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儿。有一位神秘男子替这些顾客订购的商品买单，让很多的人都惊喜不已。 哎，这事儿怎么回事呢？就是顾客朱莉盖茨前不久呢去超市留货柜台结账取货时，发现货款已经结清。哎，他不是唯一收获惊喜的顾客。据说呢，留货柜台呢从地板推到天花板的一大堆保留货物，全部由一名神秘的男子结清货款。 这太幸福了吧！ 哇，早知道多买点儿。 这个顾客就惊呼说：“谁这么有钱？关键是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替所有人留的这个货品买单？”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而超市呢是拒绝公开神秘男子结账数额以及幸运的顾客人数。 哇，就是比如说有来自北特洛伊的顾客塔米，他就说了，说丈夫摔坏了脚，家里的日子过得紧，有人帮他结账减轻了他的负担，他就希望对这个好心人说声谢谢。 你说会不会是超市自己的一个 bug 活动？ Bug， 我觉得有可能是 bug。 我觉得 bug 他肯定会找不回来，我觉得有可能是活动，就是当做一个宣传，就是今年我没有投广告宣传，但是我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顾客们都口口相传。哇，大家快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吧，你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幸运儿，会有一个神秘的幕后人帮你来结账。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店庆日，今天全天免费呢？ 这样没意思啊。 哦，没意思吗？ 你不觉得吗？就是你老知道有一个人在帮你付账，但这个人是谁你不知道。哦，就那种感觉跟直接告诉你 surprise 今天全部免费全场都不一样。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是说碰到一个人你在琢磨他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那种琢磨的过程更让人刺激。如果这人一上来告诉你我特别喜欢你，你就觉得很正常吧。是不是这意思？ 哎呀，不要这样说嘛。 就琢磨着琢磨着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琢磨这件事儿还是挺值得耐人寻味的。 哇， 对， 看来有，哎，你经理这么分析，我觉得有可能 是 超市自己干的。 店家的活动，对不对？ 对，哎呦，终于来到英国了。哎，英国的事儿来了啊！ 好， 英国的乐团用列车失误演奏。哎，来自英国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最近就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邀请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用列车失误，就是人丢的东西啊，演奏乐曲。 音乐家们演奏的是特意为这次活动创作的致前主人的颂歌，这有点像那个上海彩虹合唱团 啊。对对 对, 对， 就老是拿一些生活的小事儿来编歌哈。乐曲呢是由11304个音符组成的，代表着平均每年乘客遗落在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列车上的物品数量。音乐家们演奏的乐器呢，包括冲浪板、自行车打气筒、轿车轮胎，哎，就是掉个钱包、掉个钥匙什么的，我都能理解。就是丢冲浪板，包括轿车轮胎这些，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冲浪板挺贵呢， 轮胎也不便宜，就这么大件东西，你们是怎么丢掉的？我们知道一下吗？ 就很难丢，其实。 对啊。 这个乐团的总经理就说，过去呢，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成员们曾经用奇怪又奇妙的器具演奏过，但是从来没用过充气仙人掌和冲浪板。 充气仙人掌现在很火， 真的， 就是从那个外国的博主那边就是开始流行起来的，就是在私人浴场啊或者是海边玩的那种人可以躺上去的那种，就是以前那种充气垫就做得更好看一些了、 啊、 甚至有一些 mini 的是可以放什么香槟酒杯的，然后这样可以漂浮在你泳池上。 哇，岂不是泡温泉的时候是想喝点什么， 对对对， 有一个 浮上来了 一小坨就来了是吧？ 对对对， 哦，很棒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致前主人的颂歌呢，是我们的总经理说希望借这首歌来表达这个失误能够物归原主的期望。 这确实是对于就是铁路公司来说也是挺尴尬的，你说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丢的话东西越堆越多，找不着地方放了。对，我要是万一丢了呢，你万一回来找了你都又不在，感觉我又很失职。 这个铁路公司为宣传失误招领服务举办的这场特殊音乐会，同时还展出了过去一年收来的失误、 嗯、 其中既有外套啊、钱包啊、手机、雨伞等寻常物品，也有珍贵的艺术品，还有吉他、鼓、 DJ 转台、假牙、带骨珠牌等等让人觉得不可能被遗失的物品， 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些东西听上去还挺不容易丢的，就都大家丢丢了。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就这个物件只保存多久，比如说6个月，6个月之后铁路公司就有权来举行一些义卖或者拍卖活动，把它卖出去，对吧？也是收益的一种方式嘛。因为毕竟我一直留在这儿，我是需要找库房来堆放这些东西，是需要花成本的。 这个直播台子的东西我们定期可以收集，然后在节目里拍卖一下， 但也得保留6个月以上、 啊、是不是？还包括我们的门卡可能也被拍卖。 好了，我们继续在英国停留一下哈，看看英国酒店、不是酒店，是酒馆，说是传统的英国人社交和休闲的场所。这刚刚珊珊也讲到了、 嗯、 确实英国人很喜欢在 club 呀、啊、pub 里面就这么聊天，但是近年来呢，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更爱喝咖啡，酒馆的生意就大不如前了，而咖啡馆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各地。 对，据这个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年，英国新增2158家咖啡馆，在此期间呢，每新增一家咖啡馆就有2家酒馆关门。西约克郡的奥特利增因这个酒馆密集而享有英国酒馆之都之称，如今呢只剩下22家酒馆，而这里的咖啡馆呢，从5年前的12家现在已经增加到24家了。 有一个数据统计，英国现在有21540家咖啡馆，48350家酒馆，咖啡馆现在数据是酒馆的一半，但是专家预计说到2030年，咖啡馆的数量会反超酒馆。有一个公益机构叫做酒精改变英国的负责人詹姆斯·尼克尔斯认为说，咖啡馆的增加标志着英国的文化在发生改变，年轻人在酒精这件事情上的消费减少了。 我觉得是 是件好事儿， 是不是？ 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工作压力加大，买咖啡提神的人多了，你说是不是？ 但是酒精其实也是可以去化解你的压力，但是呢 化解完了就干不了活了， 对，就度比较重要。 对， 对，服务业咨询机构啊，这个某一个集团的总经理他就说，喝咖啡已经成为文化标志，人们希望在工作和家之间有个地方可去。 是，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呢，咖啡馆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它好像跟酒馆比更安静，更能沉下心来干点事儿， 更包容，对吧？因为酒馆呢还是对于喜欢喝酒的人，但有的人像不喝酒，那去那儿觉得很尴尬，那咖啡馆就更加包容一些。 对对对， 对于喜欢喝酒的人，你也可以在咖啡馆点一个爱尔兰咖啡吗？是不是？ 在布兰顿经营着175家咖啡馆的一个老板他说啊，如今的英国人把咖啡馆当做一个既可以独处也可以朋友聚会的地方，你就会接受的是你下午2点独自坐在咖啡馆，而不是一个人在酒馆。 嗯，总之呢就是传统酒馆呢是英国的特色，应该保护，但是咖啡馆和酒馆呢也是同时可以做好生意的嘛，啊， 嗯， 因为总 是要想一想怎么去保留下来那些很传统的。